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各位旅客，欢迎乘坐 BCO2018 次航班，我是机长小 V。本次航班目的地为韩国首尔，请您坐好，系好安全带，收起座椅靠背和小桌板，并确认您的手提物品是否妥善安放。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在您的旅途中，请允许我和我们的韩国朋友一起向您介绍一下韩国这个有趣的国家。首先，欢迎我们今天到来的韩国朋友李圭赫。 哦，大家好，我是李圭赫，我叫李圭赫。好，大家好啊。 你好，我叫奎罗，我是韩立研3年级的学生。 大家好，我是郑立正，认识你很高兴。 大家好，我是金敏龙，我是韩立学的学生。 大家好，我叫金光亨，我是在这边最老的一个学生。 大家好，我是李江伦，我是来自韩国蜀山。 好的，谢谢各位韩国朋友。说到韩国呀，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小V最先想到的就是韩国的娱乐产业了，像韩剧、韩漫、韩流明星这些。相信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呀，一定有人啊对韩流这个名词不陌生。那么韩国人是怎么理解韩流这个词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韩流是这个韩流是韩国的是风俗，还有就韩国的年轻人是喜欢的电视机，还有衣服，还有化妆品，还有其他等等，这个的文化是来中国的。 对，就是韩国的一些文化到了中国很受中国人的欢迎。小飞觉得呀，在很多人心中，在中国人心中呀，韩流一提到，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就是韩国的电视剧。韩国电视剧在中国非常火，尤其是最近几年，对于我们这一些人来说，前两年呢，大家脱口而出就会是炸鸡和啤酒，对吧？炸鸡和啤酒，那这个梗到底是从哪来的呢？我不知道几位韩国留学生知不知道？ 来自星星的你。 那这部《来自星星的你》啊，当时在韩国播出的时候有那么受欢迎吗？ 我看过，然后在韩国也很非常有名。因为对男主角很帅，所以 在中国呀，因为中国人不懂韩文，所以他们不懂那个 she 是一种什么敬称的这种东西，他们就会把它写成 xi， 是中文的那个，就会称都敏之戏，表示对他的喜爱嘛。对，我想很多理科朋友们对韩国电视剧并不陌生。早年的《浪漫满屋》《我叫金三顺》都曾经霸占过我们的童年，《主君的太阳》《继承者》《听见你的声音》也成为我们中学生活的调剂。当我们迈入大学，《太阳的后裔》《鬼怪》和最近大火的《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更是霸占了我们手机上的储存空间啊！可以说，毫无疑问，韩剧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的影响呢，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爆红的韩剧《我的女孩》的曲目，祝各位旅途愉快，我们待会儿见。 Is it a New Year's Eve celebration in Kazakhstan? Yeah, what's going on? 2006, Marvin Gaye and Steve, what up? that brand new classic. Yeah, vibe with us. It's all about two guys and hot girls. Yeah, keep it up, keep it up. Two step for me. Come on, let's do it, do it, do it like this. One, two, baby,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let's go. Ha, ha, ha, ha. I want y'all ladies to clap again. Yeah, let me hear you sing. What? Uri na tiri. It's my story. 너의 맘에 흥미 내 눈가에 눈물이 除去韩国电视剧啊，韩国的综艺节目近几年也被观众熟知，今年的无限挑战和 Running Man 都被引入中国，改编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极限挑战和奔跑吧兄弟。近来很热门的被子外面很危险和同床异梦也堪称是综艺领域的标杆。有没有同学看过中国版的 Running Man？ 我看过中国版的《奔跑吧兄弟》。 嗯，我也看过。我觉得是中国版和韩国版是不一样，因为这个韩国是一个队一个队是比赛，但是中国版是都一起挑战一个题目。对，我以前看过了什么他们和跟火车一起跑步。我觉得中国版跟这韩国的无限挑战，这无限挑战，这个一样。我觉得韩国和中国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啊。好，那这是韩国的综艺在中国特别火，那在韩国来说，在韩国非常受欢迎的综艺有什么呢？ 我一个人住，나혼자산다，这种很受欢迎，是一个明星，一位明星的生活，我们可以看他一整天他干什么，他跟别人喝酒，或者他运动的，他去外面的话，一个摄像头跟着他，对对。 有一个节目叫认识的兄弟什么，认识的哥们儿，这样说。然后这个节目里面的气氛就是一个高中学生，就是他们都是高中学生，不管他们的年纪大还是少。对对，然后他们互相就说的时候，就是不用说就客气的话，就我们是就年纪对年纪大的人，你一定要用客气的话。但是这个节目里面不用说这样，就一个班里面的，然后他们每次有就是两三个或者就是好几个客人就来，就内容就是他们就是有八个人就是固定的。说笑笑的话吗？然后就随便说。 那还有别的同学吗？什么别的综艺节目？ 最近我身边中国朋友常常看《Hot Signal》，我不知道中文名字。这个节目是推理，演出员的爱情心理。推理预测。 然后还有一个，你们就是最近刚刚，你就有还有这个中国版的，叫。Produce 101，这个对，这个是有101个人，然后其中最后11个人能出登就是对对舞台，对的出道，对对对。 最近几年啊，韩综发展很是迅速啊，也难怪啊，同学们提到这个韩综就滔滔不绝的要说一些东西。那即使呢，听众朋友们，你呢没有追过韩剧，也没有看过韩综，偶像团体呢，你肯定都听过吧？像什么 EXO 啊、GOT7 啊、少女时代呀、啊，还有一些很有名的韩国明星，比如说金炫雅、林允儿、李钟硕、朴信惠这些。想来啊，有些听众朋友光是听到这些名字就要开心的蹦起来了吧？ 即便呢你不是他们的粉丝，你身边也一定会有热爱追星的同学，一说起他的 idol 啊就停不住嘴。那我们就来问问韩国同学们，他们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韩国明星呢？ 我知道那个防弹那个少年团啊， 在中国也很火 啊，对吧？那个他们出道后现在一直也没休息啊，有那个前天那个在美国什么 Billboard 榜单第一名了， 哦，这是 第一名啊，对，100个人中得了第一名。 那还有别的同学吗？ 我知道一个流行的演员，就是没不是歌手的 演员也可以 啊，就是《Running Man》奔跑里面的那个李光洙，知道吗？ 李光洙， 李光洙，李光洙，韩国名字就是李光洙。他个子高高的啊，傻傻的，然后每天金钟国，知道吗？哦，金钟国，对吧？金钟国每天金钟国把李光洙，对吧？但是那个听说中国人爱李光洙，对吗？因为他每天被别人打了欺负，对，然后每天搞笑的，就这样，就是。 你很喜欢他吗？ 对，因为好像我呀。但是个子不一样， 没关系。你所以你在群体中扮演的也是一个很搞笑的、会活跃气氛的角色，是吗？ 啊，对。 那女生呢？你们有自己喜欢的韩国明星吗？ 其实我是一个宋慧乔的粉丝。 哇， 这个太阳的后裔。 哦，他是跟那个有个男明星结婚了，是吗？ 宋仲基。 啊，对对对，太阳的后裔。 哦，对对， 男主角。你很喜欢宋慧乔，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她在中国很多年前就已经非常流行了，很多人都很喜欢她。 汉语水平也很棒 啊，汉语 水平也很棒，很漂亮， 很漂亮 啊，对对。 你知道那个黄致列不？ 啊，这个我知道。 这是韩国什么中国什么？我的歌手，我是歌手。 对， 这是第一名了吗？不是，我喜欢歌手， 唱歌。那你唱歌好听吗？ 不好。 真的吗？要不要给我们唱两句？ 我其实不太看电视，然后也不看韩剧，但是我会看男团啊、女团啊，他们唱歌的，有时候会看，因为在韩国你就是走路很随便，对，很随便听，然后你会去看看他们怎么跳舞什么的。然后我之前现在没有，但是之前喜欢过薛娅。 那这位同学，你有喜欢的韩国明星吗？ 我喜欢足球，所以最近就非常有名的韩国的足球选手是孙兴民，孙兴民。 不过我相信，如果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喜欢足球的，肯定知道，应该是韩国很有名的足球选手。 对对，最近是非常有名的。 那你的足球踢得好吗？ 我一般。不好。 啊，谦虚了。由于与韩国的邻居关系啊，中韩两国之间的交流也是相当紧密。不仅韩流在中国风行，中国的很多娱乐明星、电视节目也在韩国刮起了中国风的热潮。就像一些港台影星，诸如张国荣、王祖贤、林青霞等人，都深深刻在了韩国观众的脑海之中。可以说，韩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是难舍难分的朋友。那么，在韩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你们觉得来中国之前，或者说你们就在中国，然后你们觉得中国是什么样的？ 我去年来了的时候就很惊讶，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很快，我觉得。然后我去上海的时候就更惊讶的，因为上海跟北京是不同，对，就是因为上海是经济中心，就是他们的什么建筑呀什么的高高的那种。 我们在二外上学嘛，对吧？了解二外，最多的生活也是围绕着二外的。二外呢，最出名的在北京是二外的美食，它的饭特别好吃。你们最喜欢的一道中国菜是什么？韩国菜又是什么？ 我喜欢是锅包肉。 锅包肉。 锅包肉。 锅包肉是东北的一个特产。 我觉得锅包肉是非常好吃。 那你如果想在中国旅游的话，可以去一下东北。 我其实非常喜欢中餐，所以我 选不出来一个中餐 最喜欢。 我香菜我都可以吃。 哇 哦，听说我身边的中国朋友不太喜欢吃香菜。哦，我非常喜欢，我妈妈特别喜欢香菜。所以我觉得中国菜比较对我的口味很合适。 中国的食物我觉得很丰富，就比韩国的种类多得多得多。 你们知道中国有八大菜系吗？ 大概都知道。 大概都知道。 对， 那你有知道哪些呢？你可以随便列几种出来。 川菜。 对，川菜。 粤菜。 粤菜。 还有鲁菜。 鲁菜。对， 还有 已经很厉害了。 酸菜。 酸菜 不是吗？不酸吗？ 是酸菜。所谓八大菜系，不是说它的口味不是甜酸咸，而是它的地区，它在中国的哪个地方，它那个地方有那个地方独特的一种做法。像他说川菜，你最熟悉的就是火锅了。 嗯， 火锅。 哦，我特别喜欢吃火锅。 我最喜欢的中国菜不是菜，是小吃。 小吃。 是肉夹馍。 肉夹馍。 对， 肉夹馍是陕西的特产。 对，山西吧。 因为本来我最喜欢的中国菜就是宫保鸡丁。 宫保鸡丁。 因为我在理工大学读学的时候，我经常吃宫保鸡丁，因为我喜欢花香啊，鸡肉啊，土豆啊，然后我最喜欢是那个宫保鸡丁的酱。 酱。 对。但是 想一想， 但是我来二外，然后我最喜欢的中餐就是麻辣香锅。 麻辣香锅。 对对对对对。 好的，感谢各位的参与。各位旅客，飞机即将到达韩国仁川机场，请您回原位坐好，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并确认您的手提物品是否已妥善安放。感谢您选择 BCO 国际航空公司2018次班机，下次旅途再会。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在二外听见你，大家好，我是蒙曼，这里是二外之声广播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祝为你读诗栏目《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 前几天，蒙曼老师受我校之邀，为二外学子讲授唐诗的人文精神。讲座最后，他说：“希望我们的诗词文化有夜夜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的那一天。”正值为你读诗栏目开创，蒙曼老师鼓励我们做好文化的传承者，去传播中国语言最美的声音。现在节目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的创立初心无他，只为留得一方天地，与君共沐朗朗清风，捡拾诗词之声。一位一生流浪的女子曾说，沙特阿拉伯人形容他们必喝三道的茶，第一道苦苦生命，第二道甜似爱情，第三道淡如微风。借他的话我说，形容诗歌也必喝三道的茶，第一道烈如奔马，第二道浓浓烟雨，第三道清冽如月光。自古好男儿侧于奔马，驰骋于刀光剑影之下，美人如花又怎比江山如画。听那卑劣的马嘶声响彻云霄，成为诗人千古的琴音荡气回肠。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哪里只是一代南朝一处江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寄托的 哪里只是李商隐一人的思念。诗人的笔总是将人世间的柔肠百结揉碎了，浸在浓浓烟雨中。你说诗里有最好的梦，晚风柔柔的吹，藤椅轻轻的摇，相思树的叶子落了一地，在温柔的月光中酣睡。只有姑娘为了心爱的公子，辗转反侧不成眠。这是我们的诗词，爱的浓烈，亦可美的温和。谁不想走进诗词中的天地，漂游于江山青野之间呢？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文学院周连玄老师，带领我们开始一段洗涤心灵的旅程。周老师您好。 你好。 我们知道啊，周老师呢也是一个十分热爱诗词文化的人，自己对此也有研究。那么老师对于诗词的认识是什么呢？ 好，这个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那么我对诗词的感觉好像就是在自己阅读诗词的时候，诗词就像是自己的朋友。就像主任刚刚说的，是那种可以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雨的那种朋友。那么我们从小的时候呢就学习诗词，陶冶了我们的性情，也滋润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和这个朋友呢倾心相谈，朝夕相处，心心念念。那么得意的时候我们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那失意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那么离别时候我们会低吟，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冷落清秋节。孤独的时候我们又会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所以学习诗词呢，我觉得就是和古人做朋友，阅读古诗词呢就是和古人交流。所以诗呢可以寄情，也可以抒怀。另外呢，比如我们阅读这些诗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喜好，比如我们喜欢哪些诗人哪些词人，那可能自己就是这个类型。所以呢诗还可以达情，甚至说反映人的这个个性。比如说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朴实，辛弃疾的忠诚，苏轼的豪迈，李清照的婉约。再借用孔子呢评述诗经的一句话，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好，谢谢老师。其实啊，正如老师所说，我们在读诗词的时候呢是跟着前人的笔迹，跨越时间和空间和他们对话的。那老师刚刚提到几位诗人，老师平时最喜欢的诗人是谁呢？ 最喜欢的李白啊、苏轼啊都非常喜欢。 那有没有就是喜欢一个诗人或词人比较好的作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最喜欢的还应该是毛主席吧。他虽然是近代的现代的诗人，但是呢他这个写这个古诗词的功底非常深厚。我非常喜欢主席的一首词，叫《卜算子·咏梅》。 那老师可以给我们朗诵一下吗？这首词。 好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谢谢老师。老师喜欢毛泽东的这首《咏梅》。我们知道陆游他也有一首《卜算子·咏梅》，那老师对这两首词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为什么会喜欢那一首啊，对这一首却没有说刚刚？ 我觉得主席写这首《咏梅》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针对着陆游那首《咏梅》，它完全反映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那么从主席这首词来说呢，它比较高昂，比较坚贞，表现那种乐观的革命情怀和革命的奉献精神。那么陆游那首《咏梅》呢，那就相对的比较低沉了，应该是陆游比较不如意的时候写的。你比如像他讲意外断桥边，寂寞开屋主，那么与主席那讲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那完全是两个意境。另外主席讲呢，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让你感觉呢在高高的悬崖上面一直独放的寒梅， 让人呢令人敬佩。而陆游这首《咏梅》呢，他写叫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惨到了极点呢，是吧？另外呢，对人生的这个理想也是，主席讲呢，不争春，只为报春，而且呢，默默地为春天做奉献，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但是到陆游这首词呢，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很被动啊，被动到什么程度呢？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是吧？一种无奈的心境。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那让别人感觉到没有别的了，就这点香气还可能让别人去评述一下吧。所以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反映在两首不同的诗词里。为什么喜欢主席的咏梅啊？就因为看了陆游的咏梅，想到他的人生是如此的悲惨，而想到主席咏梅给人生的这种态度是那么的明朗，所以我觉得我喜欢主席的咏梅。 啊，从中可以看出周老师也是一个十分旷达从容的人。刚刚这两首词经过老师的诵读和解说，加深了几分认识，也更添了几分灵动。但是我们的同学们平时很少有机会能够跟着老师来一起读诗，来一起解读。那就我们同学们学习和研读诗词，老师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平时？ 嗯，好的。我觉得二外同学呢，诗词文化底蕴还是很深厚的，因为我这个带了两年的诗词古典诗词赏析的这个公选课，还有很多同学去选，而且呢通过与大家的交流呢，感觉大家确实对古诗词了解的还是很多的。那么如果说给点建议的话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吧。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欣赏阅读古诗词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诗人的这种情感。你可以在读诗的时候呢，去读你喜爱的诗人的这些诗词，那么呢，了解他们的心境，以及呢，他们写作的这个诗词的背景。比如刚才我们说陆游，他这个咏梅，那肯定是他失落时候写的这首词，是吧？所以呢，表现出不同的心境。那么呢，你在读这首这个诗人的诗词的时候，就等于和这位诗人呢在交心倾谈，所以呢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诗词的意义，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把握呢历史背景，因为每个人他在创作诗词的时候，我觉得还应该是情到深处落笔有神。那么每个诗人在写诗的时候都是饱含着深情去写的，如果说你就为了堆砌词藻的话，那么这个词它是没，这诗词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呢，遇到一首诗词，要追寻这首诗词的写作背景，要看这个把握诗词的这种内涵，是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把握诗词的韵律美。要把握诗词韵律美呢，我觉得还是要朗读朗诵，因为我们说诗词在古代来讲都是可以入歌的。特别词，其实说起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歌词，以前都是要唱的。那么到今天我们这个传承已经断裂了，就是我们怎么去吟唱我们已经不会了。但是呢，用我们今人的方式把诗词朗读出来，带着感情去朗读，一样能够体会其中的意味。 那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春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犹在，只是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 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因为不甘浑浑噩噩庸碌无为，我们在奔往理想的道路上激情四射，风雨兼程。四年1461天，第1000遍走进教室，第2000遍路过操场，第3000遍凝视二外，最后一遍和熟悉的面孔道别。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在二外听见你，我是黎曼。今天做客我们广播台的是崔杰。 大家好，我是英语学院的体育生崔杰，是前中国体操队队员。 吴双南。 大家好，我是高分院的吴双南，来自高分院的第2届翻译人才实验班。 还有张晨宇。 大家好，我是经贸与会展学院的张晨宇。 那几位学长学姐现在都是大四了，马上就要毕业了，你们还记得你们大一刚来二外的时候是什么场景吗？第一次进到宿舍，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室友。 第一次，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室友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你们怎么都这么高。然后他们问我的第一句话我还记得，就是同学你追星吗？我说我不追。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介绍，这是我最喜欢的王源。然后对，就四个人就各自介绍了一下他们的 idol， 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我第一次来二外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是修路。当时对，好不容易爸爸开车把我送到了南门，然后说不让进，前面掉个头去北门吧，然后好不容易又到了北门，然后又不让开进来，只能停在操场。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修路，然后就当时6号楼和操场之间那条路就完全是就没办法走，就特别的破、哦、所以我对二外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修路。然后每年毕业季好像都在修路。对， 是这样的吗？ 对 对，这个修路已经修了4年了。 对，每年都要修 路。我当时室友就是见到我的第一眼，因为我当时是第一天来学校，是行李还在家里还没搬过来，然后当时桌子上只摆着一个东西，就是一瓶发胶，然后所有的室友都以为我很社会。当然就没有影响我们后面的继续交往，现在一个宿舍都是好哥们儿这种。对， 一个宿舍都喷发胶吗？ 还是只有我喷。 那四年前二外跟现在应该不太一样吧？ 不太一样，以前就只有人文楼，现在叫人文楼、求是楼、什么勤学楼。我们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就是一角、二角、三角、四角、以至于后面学妹学弟进来就是 学姐，请问一下，明德楼在哪？ 不知道。 我要想半天，明德楼在哪？明德楼在哪？人文楼在哪？我也要想半天。不如你直接说聚焦吧。 没有教研楼。 对，那时候还没有教研楼，那时候一直在修，等于我们大三的时候吧。 才开始用， 才开始用。 对，然后我听说现在的学弟学妹好像都不管它叫教研楼，叫那个大灰楼。 大灰楼， 大灰楼不是求是楼吗？ 你看，你现在一说求是楼，我就不知道是哪个楼。 对，求是楼就是那个最新的那个，所以我们对这个就特别混乱， 对对对， 极其混乱。 特别是就是当时刚在修教研楼的时候，我们在军训，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一站军姿就面朝那个楼，然后我就经常会看到那个，因为离那个楼很近，就看到那些进士工人在一水一水一水。然后军姿我站不下去，我就看着他们数他们吹了多少吹。然后所以在那个楼，我就是看着他一点一点一点进去的，看着他长大。 其实我们这一届进来算幸运的了，我们军训在学校里面军训。就是往后几届都是拉出去军训，或者在我们前几届也是拉出去，只有我们这一届在学校内军训的。 就你们是最后一届在学校里面军训的。 对，我觉得还蛮幸运的这点，虽然我没有军训。 然后我也没有军训。 当时因为我退役之后腰跟脚都是刚动完手术就挺严重的，然后那时候本来是说，那时候我们辅导员是赵雷老师，他说崔姐你要不缓训吧，我就填了个单子。然后后来他看了我，他说你去开个假条，就去你们体育院开一个那种你的病症问题，然后就去开了一个回来。然后我们队医写的是什么什么腰板骨折，然后脚掌骨折，脚里还有钉子。赵雷老师一看就，崔姐你昨天填了单子，那个我们免训吧，好吧，回家多睡觉。然后我说好的，赵雷老师。但我就回家多睡觉，就没有军训。但我觉得还蛮遗憾的，我觉得军训还蛮有意思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崔姐的时候应该是军训的时候，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她是崔姐，就是那天站军姿，然后突然就头晕，然后就往后倒，然后教官跟我说你坐旁边休息一会儿。 对，旁边就坐了我。 对对对对。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是为什么就是也不舒服吗？我记得特别清楚，崔姐跟我说啊，我是做了手术的。我当时就想，哦，我这个站军姿晕倒的人好弱呀，原来都是做了手术才坐在那儿。 我也没有军训，因为我高三做的那个手术要有一年的恢复期。 其实体育生之前是都要军训的，但是不需要什么升旗啊、早签到啊，或者是说像我们体育生，我进来是不需要上体育课。 嗯， 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还蛮想去上上体育课这种的，发现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 那大一有参加过什么社团？就一般大一都会非常踊跃的去面试各种社团、各种组织。你们大一的时候都面试过什么？ 对，我当时面试了有大学生艺术团的朗诵分团。然后还有去了校学生会的那个权益部，然后当时还在院里的艺术团的朗诵分团。整个大一我印象里用四个字形容就是四处奔波，就是这儿去帮个忙，那儿去上个晚会，然后回来这儿还有个策划要写，就真的整个一年都是非常非常忙碌的状态。但当然那一年其实忙到最后发现就是有一点瞎忙的感觉，对，到大二大三才发现自己真正想要想喜欢的是什么。但我觉得大一的尝试特别的重要，因为你大一不忙过那一年之后，你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和想要什么， 就是在寻找自己喜欢的想要发展的方向。 对， 我的话大一也是先去了院学生会，然后艺术团和梦音话剧社。后来大一的时候还演了那个歌舞青春，就是一个英文话剧。当时也是怎么说，就很偶然，有一天我的部长看到我突然说，诶，双男最近有空吗？我说干嘛？我们要排一个歌舞青春，觉得你特别适合那个女主角。我说，然后这就是在女卫生间的对话。然后后来就真的去演，也是第一次演话剧，然后有唱有跳什么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没想到会演得很好呀，或者怎样，结果演到最后演出的那天，看到所有英语学院的老师基本都来了，然后那天特别，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同学们、朋友们都去，然后就其实还很开心的。我是到最后一幕才看清，哦，下面这么多人。 因为近视了？ 没有没有，就是灯光 暗，底下灯光暗。 对，然后除了这个的其他社团，当然还加了创行，就是一个类似用创业来帮助服务社会的这样一个组织。对，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对，拉拉操，一会儿绝对会详细说。对，当时我们一起去跳拉拉操，我对拉拉操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基本上吃完了二外附近所有的外卖。 是这样的吗？ 对，蓝青觉得详细说吧。 就是我大一是没有参加过社团，那时候是觉得就是进来有点孤僻，就是可能刚从另一个环境集体到这个环境， 陌生感 特别陌生，然后你不愿意太去愿意接触任何人， 嗯， 然后呢除了室友几个人，以至于学校我们班的人，就是我是上进来那时候是有体育班，等于我是一四级，但是跟着一三级的体育班上课，然后以至于没有跟过一四级的正常班上课， 嗯， 然后以至于一个男生走到我面前说，你是翠姐吗？我莫名其妙说一句，你吓到了，然后就对我很好奇嘛，我们班有这个人，但从来没有出现过。但到了那个下学期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在这学校你不接触更多的人，你没办法去生存，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想要交更多的朋友，你开始慢慢的跳离了你以前的圈子，来到了一个新圈子，你必须要有一个朋友圈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我室友拉着我去拉拉操，他跟我说，杰子，你那么有运动细胞，要不你跟我去跳拉拉操吧。然后我就好奇，我说那好呀，我说我反正可以认识的。然后我就问他，那你们有音乐吗？ 没有。 那你们有动作吗？没有。那你们有什么呀？有你呀。然后我就我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拉拉操，我说我不行我不行。然后那时候有个大二的学姐，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帮你们。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接触拉拉操，那时候我们拉拉操真的排练特别辛苦， 对， 每天晚上一点， 对，是在一教， 对，在一教。那时候拉拉操比赛的时候就什么，那时候一教的东配西配五楼六楼七楼 变了， 全部都是满的。我们后来就等十点钟全部关门了，在一楼那个大厅那里排练，但是一般都是一点两点， 对， 十二点排练到这么晚。 而且当时因为夏天，因为已经过了洗澡的点儿，然后我们就只能就回去，就是排练完之后回去就拿那个 毛巾， 对，或者拿水自己，对，当时特别艰苦，对， 但是觉得还特别有意义， 对， 因为就觉得好多好多人在一起，然后每天拿那花球，记得吗？那时候玩杂技团一样那火球啊，那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感觉融入了一个集体，就认识了很多学长啊学姐啊，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小嘛，然后进来。觉得原来大学这么有意思。 当时我们排练的时候连镜子都没有， 镜子都没有。 对，因为是在东西配，然后也没有镜子。 哦，对。 偶尔好像有一次在七楼，然后发现了高翻面的一个镜子，但镜子还很小，我就欣喜若狂，特别开心。对。 那到了大二呢？到了大二还有参加别的活动吗？ 大二我觉得到大二之后你会发现学习已经越来越重了，然后那你就会去适当的去减少一些自己的这种社团的活动，然后那当时我就是在校学生会权益部留下来了，然后因为当时也是纠结了很久，是校艺术团的那个朗诵社团还是校学生会那个权益部，然后最后纠结了半天，我想我不在朗诵社团也会有人请我去主持，然后对，然后我最后去权益部了，因为当时权益部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温馨，因为可能我觉得权益部是一个比较踏实的部门，因为当时他管的也全都是一些琐事，比如说宿舍的东西，然后大家可能食堂今天碗里有吃出了个什么奇怪的东西，然后咔就去那个执行台，然后就去找我们，然后就是可能这种很小的帮助大家的一些这种东西，它就会导致整个一个部门有一个小小的文化，就是我们做事很踏实，然后我们大家关系也都处得很好，整个部门都是比较低调的人， 老实低调， 对，都是老实人，整个部门。 是的，前一部我也觉得那种感觉默默无闻，但是做的很多很多伟大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对，前一部最深的印象就是坐在食堂前面， 对， 食堂门口， 对， 一个小桌子， 对。 但我其实悄悄告诉你们，那个是有工资的。 真的呀？ 对，有工资。 想去了吗？ 晚了。双楠学姐。 我大二的时候可能校园的活动不是那么多了，因为大二刚刚转了专业，以前我跟杰子是一个学院的，以前都是英语学院的，然后后来转到了高翻院，然后就突然要开始学法语，所以你应该懂，就是刚学的那一两个月，那个 非常懂， 那个嘴那个舌头就怎么可以那样发音，然后小舌音就很不好练。其实就是我刚开始转专业之前一直以为我是要去学意大利语的，因为当时不知道谁告诉我说西班牙语一届，然后法语一届，然后是不是还有意大利语啊德语啊什么的，当时我特别开心，然后就去了，而且还是在练拉拉操的时候，因为本来不会大舌音，练拉拉操的时候因为嘴可以闲着，然后我就一直在练大舌音，然后就把大舌音练出来了，然后就很开心，觉得可以用到了，结果是法语。 然后就很崩溃。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是他讲的特别好，但是对我来说进度有一点点快。在英语学院可能是觉得学习还稍微比较得心应手一点，结果一到高分院就一下乱了阵脚，就一下就觉得哎，我怎么连这个都学不好，是不是自己的问题。然后可能以前习惯了觉得哎，这啊我都会，就这种刚到高分院特别学法语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变位啊，这个时态啊，然后连发音规则我都记不住。而且我们班当时有一个男生，他我们就叫他 Eric， 然后他的那个法语就是我们在学发音规则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问老师这个时态为什么要这样用，就搞得我们全班特别紧张。但是艾克是个很好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然后 不用强调，不用强调。 对，然后就很紧张。然后我们班有六个是英院转过去的，当时就特别紧张，说我们还是转回去吧。所以大二就主要是在学习吧，但是同时可能在校外做的活动比较多。当时因为拉拉操给我燃起了这个 体育活动的， 对对对，因为从小一直也学跳舞，后来就大二特别偶然的机会去给那个就是陈楚生还有什么张靓颖他们的私人教练当助教。然后对， 什么私人教练 我也不知道，就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 他是健身教练还是什么？ 健身教练，对对对。哦，然后但他的那个团队因为全都是外国人，他特别希望有一个英语比较好的然后也会点体育的去帮他 助教。 对，所以我就去了。然后每周二公休的时候就背着我的瑜伽垫就去上课，然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感觉大二的时候本来我一直特别担心法语考试不及格，真的很担心，觉得就是完蛋了要。后来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复习复习复习，就没想到期末考试还拿了90多分，当时觉得哦天哪我及格了。就那种感觉。大二重心应该在学习上。对， 嗯，小雨确实重心都在学习。那崔姐最近呢？ 大二。 对呀、 这是一个神奇的大二。刚开始也是感觉慢慢的扩大了朋友圈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大二其实完整来说是大二下的时候开始吧，大二上的时候还是也是学习，毕竟我本来就学习跟不上，体育生从小就是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然后也没怎么好好去系统的学习过。我们一般有大赛就会停课，只要有大比赛就会停课。 是经常有大比赛吗？ 经常，对，所以就你懂的，全国比赛、世界比赛、洲际比赛这种全都属于大比赛。 参加过奥运会吗？ 没有，但是我是世界冠军。 世界杯的吗？ 世界杯， 体操世界杯。 嗯，然后那时候就是一训练就停课，一训练就停课，所以后来就慢慢的要备战一个大比赛的话就砰全年停课。对，但现在没有了，现在比我们那时候好。我们那时候可能不太注重这个方面，但现在国家队什么的话会比较注重文化课这个方面。然后所以就技术很差，那时候就跟不上嘛。反正我觉得我是那种学习凌晨到一两点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刻苦了，对，就那种补课文、背课文，第二天口语什么的，就坐在楼道里，然后还有人给我拍照，凌晨两点有人给我拍照，你知道吗？发给我，他说今天 化妆了吗？ 没有，就特别困，把头发拎扎的不知道什么样子，然后就一直在挠头，背不下来啊，第二天有考试啊，就那种很努力学，发现自己还是感觉拖人家后腿，你知道吗？然后后来 感觉头皮有点凉。 对，然后到大二的时候，就是大二下吧，就认识了阿热斯，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奇的人物。 陈宇学长之前在朗诵分团待了一年吧？ 对，一年。其实后面跟整个分团包括那几个之前的团长包括现在团长跟我关系也都很好，大家都很认识，会互相帮忙。 就经常上节目主持主持晚 会。对，会有很多学校，我因为我自己现在可能都记不清在学校究竟主持过多少，在明德厅我觉得我至少在那个台子上站了得有个十几次，小二十次的样子。 都什么节目啊？ 会有，就像刚才说的，有《舞动之夜》，有《十佳歌手大赛》啊，还有《啦啦操》。对，我主持过《啦啦操》。 第几届？有 去年吗？ 大二，应该都是大二。 大二年，大二年我也在。 对，然后还有就是像颁奖典礼啊这种，然后还有很多。 什么类型的都主持过？ 对，还有一年是我记得是，我忘了那个明星具体叫什么名字了，反正也是一个小明星，就在明德厅开过一场演唱会，然后当时也在那儿主持过。 中国学长， 对，我应该是在毕业晚会上可能还有一个朗诵，应该是最后一次站在那个台子上。我觉得我可能那一刻的想法应该是会很怀念，对，因为我从第一次站到上面，第一次站到上面主持我忘了是哪个活动了，但是我记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 OK 我睁眼睛，但是我把底下所有人都当土豆，因为真的很紧张。对，而且当时确实也是灯光晃了，你刚才说那个为什么是看不到底下人，因为灯光很晃，你看不清底下有多少人。我就告诉自己底下其实没有人，我就自己在这儿说而已，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对特别特别内向的人，我是因为主持现在才可能敢去和别人沟通，敢去和别人交流，所以从那一次后来到慢慢慢慢，哦对，之前也在像一些王府井那 APM 购物中心也做过一些商演的主持，就是各种各样的主持活动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真的起码别的不说，性格上真的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要不然我今天绝对没有勇气坐在这里跟大家讲话。 我也觉得，我觉得明德厅对我们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是一个汇集很多回忆，而且让自己改变很多的地方。 对对 对, 对，我记得那时候拍毕业生片的时候，那个大三学弟问我，他说：“二外让你最留恋的地方是哪里？我们可以以那个景取景。”他说：“括号除了明德厅。”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要说明德厅？因为明德厅也是，就像先生说的，他说也是，他觉得明德改变了他很多。”就像大一，我也是大一的时候第一节拉拉操上的第一次明德，就那时候也会很紧张很紧张，哪怕我比过那么那么多次大赛，但我依然上那个台之后，那种紧张感完全不一样。 记得当时拉拉操比赛，我们特别佩服杰子的一点，就是我们在第二个环节，就是要四个人上去 battle 的那个环节，我们的音乐出问题了、但是正好我们的音乐是必须要踩到前面几个鼓点，就是大大大大 大, 大，它前面两个大没有，然后我们就想要不接着跳吧，杰子特别酷，扭过去。我们的音乐出问题了， 对，我就回了一头，我说我们是音乐出问题了，然后他们还在那跳，我就一下火了，我就说音乐声音太响了， 对对对， 然后全场就，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 重新 关了，重新来了一次，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回去看视频的时候，有个人在视频里说了一句。哇，他好酷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当时一直在余光瞟杰子，然后杰子就突然，他就扭过去， 就我觉得会影响整个比赛， 对对对对， 特别，还听到男音乐， 对对对对对，下面还有观众帮我们说音乐有问题，对， 好厉害， 对，觉得明德厅真的是回忆特别多的地方。就我记得大一的时候第一次上明德厅是那个话剧，后来是拉拉操，然后大二的时候好像有什么晚会之类的吧，也去了。然后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大三的时候国奖答辩，就答辩完我就走了，就去法国了。当时答辩的话我特别惨，抽到了第一个，因为我同学帮我抽的签，那天我不在，他抽完他颤颤巍巍的给我发微信，他说 第一个， 老吴啊你这个我说你抽多少，他说我还给你拍下来吧，然后我就看见那么白的一张纸放大，哦一对，然后因为那个也是在明德，所以记得特别清，对、你看明德确实是很多回忆的地方。 留学会有印象很深刻的东西吗？ 有啊，然后 除了狼人杀， 对，我们留学那年确实也玩很多狼人杀。本来大家都说，哎，我们组个法语局吧，好不好？然后下面一着急，大家都开始说中文。一开始还说，天黑了，然后这可能还会有那么一两句法语，后面全都是就是开始就撒谎嘛，假装自己、我是好人，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对，所以就变成中文了。然后留学印象比较深的应该好多印象都特别深，就因为中间找假期去旅行，然后比如说去比利时啊、荷兰啊什么那些，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定要实名表扬法语系教授方老师，我们所有人真的都特别感谢方老师。我之前好像在另外一个采访中也提到过吧，那么大热天法语系的副教授抱着纱窗，然后给所有二楼的女生按纱窗，我们都觉得就简直了。那哎，有人敲门，一开门，方老师，老师就头上好多汗了已经，然后就帮我们按纱窗，因为法国人干什么都特别慢。会有法国留学生听到这句话，然后就一直没有人给我们按纱窗，然后就有好多虫子呀什么的，然后老师就自己给我们按，然后就特别好。而且因为我们当时我去的时候跟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没有跟大部队去，我们是另外一个航班，因为考试，所以就是改签了航班。然后方老师一直帮我们联系说啊，我会确保有人去接你们，结果没想到我们出机场的时候是方老师在接我们，然后他从巴黎把我们接到下斗湖。哇！而且那天好像巴黎发生了枪击，还要绕路怎样，然后就 就是那天， 对对对，然后我们同行的女生她还晕车，然后就特别不舒服，然后方老师真的特别贴心，他提前给我们准备了面包啊水都放在车上了，然后上车就跟我们说有时差你们先睡吧，到我叫你们。哇，我们当时觉得方老师怎么可以这么好，而且方老师对所有同学都特别好，他好像在中间上了一半左右的时候，他找所有同学一个一个谈话，就是看想了解一下最近的想法啊什么，就是包括我们有两个同学现在不是在法国的 EASY， 就是那个巴黎小高分，也是方老师在特别特别主动的，然后就帮他们联系啊，然后所以他们也算是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的先例，所以方老师真的特别好。 你发语信息， 太幸运了，让郝老师真的我们都很羡慕， 虽然刚发现老师也很怕 不能旁听。 对， 大四在准备什么呢？ 大四的话一年都在准备出国的事，之后我打算去英国，然后在诺丁汉大学，对，接是接到几所大学的 offer， 然后最后是决定在诺丁汉继续读那个 banking and finance。 接到十几所大学的 offer？ 几所、 哦、 我也还没下次。 离别不是友谊的分散，而是力量的扩张，只愿他日相见，清风朗月，把酒言欢。在节目的最后，几位学长学姐有没有什么在二外四年的感想，在海外待的时光经历？对， 我觉得大学的四年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很多东西都会变化，当然是在变化的过程里，我觉得你可以去越来越找到和越来越发现自己想要什么，想要做什么，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学成长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你不断的去发掘你自己，你自己有什么潜能，然后你自己乐意去做什么，你自己未来想象你规划的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大一如果说是一个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到大二大三一定要去有一个小小的规划，那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之后就不会给自己留遗憾。对， 我觉得可能在二外四年给我的收获吧，就是我其实大四的时候会有很多迷茫，可能很多大四的都体验过这种我到底该出国还是考研还是工作这种。但那天遇到一个同学，他跟我说那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道理。他跟我说，无论你做了什么决定，只要你做了就要坚信它是最好的决定，就不要后悔。所以我觉得可能学弟学妹在纠结啊迷茫的时候不要去想很多就好。 其实我就觉得大学四年就像是一个小社会，它就是你在步入大社会之前的一个历练，一个过渡。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寻找你想要的东西，到了大三大四你就应该有一个定位。但是我觉得在大四的迷茫期应该是最重的，面临的就是一个 分水岭。 对，就像一个人生的节点，尤其是在大三下十二月份，我觉得那个时段是最难熬的，考研工作或者是说 出国， 对，你的选择太多了，但是你就会很处于一个迷茫期。我觉得就像吴传达说的，你只要坚定了你自己的选择，你既然都选择了就不要后悔你的选择、嗯、所以我觉得加油， 未来加油， 都是最棒的。对， 愿此去繁花似锦，再相逢依然如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也有想对二外说的话，想对马上毕业的学长学姐说的话，亦或是想对自己说的话，欢迎来 BISU 二外之声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这里是二外之声广播台，大家共同的舞台，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